保罗达提多书第一章。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，盼望那无方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，到了日期藉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。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，现在写信给提多，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作我真儿子的，愿因为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，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、庄重、公平、圣洁、至慈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，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格里底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残又懒，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；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底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